人生在世为生活，自己的日子自己过，趁早想在挂念情，别把情 家里。 俺一冬天，咋的？你不走，我走！ 救命！救命！ 你走不走？好。流行团体炒豪华了， 啊，炒豪华了。 酱菜园5块钱一斤。 我说兄弟啊，把台长给咱哥。 你真好，爸， 大嫂。大嫂，你洗一澡啊！你先洗一澡。 菜呀、啊，叫霸王别急。 得花多少钱、啊、光着头到坡里去看穿着红衣裳坐在枣树上的喇叭姐，回来长耳朵眼不疼。 俺娘啊，跑阎王造林了去，就给起了个农民。啊，哥叫狗丁，我叫狗屁。小时候念书，一二三，你识数吗？ 嗯。 那一头毛驴，一条腿， 四条。 一起举呀举上举呀举，用呀用呀用呀用，送走了八月十五云之来月，迎来 了欢聚发。 等一下， 哎呀，这还是真的嘞！哎呀，手艺还是真挣钱呀、啊！ 老王，王，你看我给你买的小学课本一二册。 叫俺八姐。 八姐， 嗯， 八年多了，想家了不？ 我一个山老婆，出 不？我看这个媳妇吓着你了？ 哎呀，我回家。 不，我知道你不想回家。你， 看把你累的，出了这么多的汗。 你好宝啊， 哦，听老人们说行善积德，那就说说 爷像我的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 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 一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云是白的，纯洁；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我会变魔术，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把她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总能把用完。 健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 手机，面对面交流，心与心沟通。 有些东西少，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 云起时， 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竹。 Hey, where are you? No.